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3，日元109.71，瑞士法郎0.913，加元1.266，人民币6.483，英镑对美元1.373，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4.85美元，卖出1805.4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天气红热，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十四五规划令香港能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全面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为此，中央派出高规格代表团来港，就十四五规划举行多场宣讲会。 星期二上午9:30， 拥抱十四五，融入双循环。 港台电视31、3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台网站跨平台现场直播。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大家好啊，我是钟婉平 Irene， 咁我就参加轮椅剑击嘅项目嘅，我就拣咗首歌 Serena 同埋小肥版本嘅《青春总比》我哋残奥嘅运动员啦，因为希望即系我哋可以将我哋青春嘅汗水可以发挥喺个舞台上面。 天生每个灾难，其实有力挺起胸膛，即管好好作伴。 港队加油！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呼，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呼啦啦啦呼，精神爽利。 熟悉的主题歌曲又开始我们今朝清晨爽利节目啊！早晨啊，早晨啊，你都是咁早起身啊嘛？系啦，咁啊天都未光的时候，仲是漆黑一片，都是关上是你起身的时间。咁啊，食下早餐之后咧，就是出门口系开始你嘅神运啦。有时咧就是如果你神运开唔去嘅话咧，真系啰啰乱噶吓。每一日咧都风雨不改地，除非啊可能会遇上唔舒服啊，又或者真系打风嗰啲就唔会系即系去神运啦。否则嘅话，惯咗每一日咧都要行下路啊，出一身汗啊，咁样 keep 住。手脚活动啊，一行出去的时候呢，咁神咁早嘅时候点样喐动你嘅身体都得啊嘛。又或者可以举下呢一个10:02嘅手呢，咁其实係呢个都系有益于自己嗰个健康嘅。伸展下活动 如果唔係咧，有時你都覺得，哎，即係呢度唔妥，嗰度唔妥，成身都好似散咗咁。咁即係做翻運動咧，咁亦都經過一個可能好攰嘅一個感覺咧，因為唔適應啊嘛。慢慢適應咗咧，之後咧又可以逐漸上軌道啦。希望大家都會有個健康嘅身體，不過健康嘅身體咧，都係要自己好好經營，好好灌溉啊。今天是8月24号，农历是7月17日。清晨时间5点10分。室外气温是28度，湿度 87%。 夜静更深对朗月，朗月清辉亮，行遍天涯离开家园，曾痛看月亮，何恨天涯回首家乡，夜月暗盼望，笑对朗月，月光光照地躺上，朝着欢场团聚愉快，温暖处乐也洋洋。 远处里隔咗千里，白云晚茫，想想想别离后，全心怎会不思乡，每夜每朝抱愁面，悲痛流浪，故地故远最是难忘，空盼望啊，深秋满地风霜，最断肠。 光且亮，人去天涯，瓶中飘零，何处有梦？离开妻儿，怀想家乡，异地两处望。笑对朗月，月光光照地躺上，照着欢场孩儿父母，温暖处乐也洋洋。 去去去去家千里，梦回故乡上，悲秋风独流浪，冷恨漂泊借风霜，冷落痛心岁月无情，漂泊流浪，那日那朝了倦还巢，春柳岸啊，秋心陪念家乡，最断肠。 清辉亮，行遍天涯，离开家园，曾痛看月亮，何恨天涯回首家乡，夜月暗盼望，笑对朗月，月光光照地躺上，照着欢场团聚愉快，温暖处乐也洋洋。 远处里隔咗千里，白云晚茫，想想想别离后，全心怎会不思乡，每夜每朝抱愁面，悲痛流浪，故地故远最是难忘，空盼望啊，深秋满地风霜，最断肠。 开始我哋清晨爽利节目咧，由郑少秋同佢嘅两个妹妹嘅呢一首作品啊，阿珍珍佩佩咧，天涯孤客。月亮光光，月亮光光，月亮光啲靓啲，就嚟喺呢个一个月后嘅中秋节啊！今年嘅月光唔知点咧，当然希望系明亮啦，又或者会唔会系心理嘅问题咧？啊，肯系觉得咧，八月十五中秋咧个月光好圆好靓，但系其实如果有时留意咧，间唔中我哋抬头望上去，你都会觉得啊个月光好靓啊！今日系十七啦，都系。月圆嘅咁上下嘅阳子啦，因为十五系月圆啊嘛，咁今日系十七，应该都唔会差得去边嘅。但系系咪光亮咧？咁可能而家望上去咧，你都望得好清楚。晏啲天光嘅时候，梗系睇得唔清啦。月亮光光照耀住你嘅路途去。系呢个神运，咁今日天气方面咧，会系暂时咧个温度系28度，至到今日最高大概系32度嘅。今日咧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天气酷热噶，而家温度28度，相对湿度87%啊。李宝莹，心归梦里人。 月色凄凄照在大。 较为少听李宝莹嘅歌，通常都系新年嘅时候咧，就好多啲喜庆嘅歌吓。咁啊，刚刚睇到一首佢嘅旧歌，不如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啦。李宝莹嘅呢首叫做《心归梦里人》啊。清晨的时间，如果你啱啱醒，半梦半醒之际，听下啲音乐陶醉下都唔错吓。想念你， 想要忘记所有的过去，心中又在浮现，是你，手中仍握着你的字迹，再也寻不回。我们的世界想念你，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无法再等待你入梦，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拥抱谁又在叹息，是我耳中还留着你的话语，只愿能回到我们的世界，想念你，在每个想念 有一阵子咧，我哋喺香港嘅时候咧，见过佢上电视嘅节目啦，主持一啲综合性嘅节目啦，玩游戏又好开心嘅。不过佢仍然用佢嘅国语呢、这个就系余澄卿啊。嗰阵时咧都系专程咧咁啊，即系个个礼拜咁过嚟香港去做一个嘅节目。余澄卿系仿佛好似唔记得佢系歌手咁系嘛？咁可能暂时咧都系比较 是照顾在家庭方面，在家庭里面有小朋友的时候呢，占据你的时间多了，人生是一个阶段，在一个搏杀的阶段的时候呢，你就是搏杀什么都是要尽量做好它。但有些阶段的时候呢，觉得应该要停下来呢，享受另一种的生活。可能就是在人生里面，当你做爹哋妈咪的时候，你就很享受那种天伦乐，享受跟家人在一起，享受下跟你的仔女去沟通。因为这个仔女将来大了是怎样呢，就是在这个时候你要多些时间陪他去教育他。刚才是余晴庆的《想念你》，仍然心在想你。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已淡忘那是谁对与不对，从未学会怎去制止把你记起，只感觉心窝中泪要涌出去。那是已消失的一次过，这段情已是逝去永不再。谁亦再有天里，终可找到替代品，内心那份爱却是仍属你。内心那份爱却是仍属你，从前情话句句收进心里去，记忆里再共你相聚，而为何藏在这美丽身心里边，又是那阔阔的空虚。 一首好好听的情歌，B 哥哥钟镇涛 Collie 邝美云的这首《仍然心在想你》，现在28度啊。 早晨 Good morning， 我是胡伟康啊。咁其实咧，我每一日朝早起咗床之后咧，我都会冲一杯斋啡。咁另外咧，咁我每一日咧都会食一碗系净系用清水，即系滚水冲嘅麦皮。咁入边系唔加糖、唔加奶，系咪觉得好寡呢？但系如果呢个习惯你养成咗，每日都食咧，其实你知唔知对身体系好好噶？因为呢个清嘅滚水麦皮咧，系可以帮你通血管啦、降血脂啦、降血糖啦，咁咧你就会人又靓啲啦，精神又好啲啦。同埋配合你朝早洗完面之后咧，咁你亦都可以喺搽面霜嘅时候咧，顺便去捽热只手，咁跟住捽热块面，咁顺便扫下耳仔后边到颈嗰啲位置去通下嘅淋巴，咁你嗰日咧个样就即刻哇！就算包包面都会变 V 字面啊！咁亦都希望大家日日都有个好好嘅早晨，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同国防部长帕利共同访问阿联酋，评估从阿富汗撤离工作的进展。勒德里昂表示，法国对美国设定的8月31号最后期限感到忧虑。他说需要更多时间完成撤离工作。他说法国过去一星期已经撤走接近1700人，包括90名法国公民，其他欧盟的公民和1500名阿富汗人，估计这个数字到星期二会达到2000人。勒德里昂表示，能否进入喀布尔机场是撤离行动面临的主要问题。帕利表示，法国已经预先批准计划保护本国公民以及一起工作的阿富汗人。在喀布尔失陷前，法国就开始计划撤离行动。美国纽约市长白思豪宣布，市内公立学校所有教职员必须要接种新冠疫苗。白思豪在记者会说，市卫生部门将会要求所有14万8000名公立学校教职员必须在9月27号前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同之前为市政府雇员提供选项的安排不同，今次公校教职员不可以用每星期接受病毒检测代替。白思豪说，希望学校全年都格外安全。市政府正同教师工会讨论落实接种的细节。纽约市公校系统有约100万名学生，是全美最大的校区，学校将会在9月13号开学。本港新增5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当中4名患者已经接种新冠疫苗，全部没有病征，初步确诊个案少于10宗。有4名确诊患者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包括一名本月17号由尼日利亚抵港的9岁女童，同埋一名本月19号由土耳其抵港的38岁男子，两人都住在北角华美达盛景酒店。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的还包括一名本月21号由巴基斯坦抵港的22岁男子，以及一名本月21号由印尼抵港的37岁外佣。另一名本月19号由美国来港的19岁男子住在黄竹坑奥华酒店南岸，未确定是否带有变种病毒株。大埔广福道星期日的士撞向安全岛的车祸，一名63岁女伤者昨日早上在屯门医院伤重不治，令到车祸死者增加到两个人。四名伤者在威尔斯亲王医院留医，包括4岁男童危殆、怀孕5个月的37岁孕妇和51岁女子都情况严重。被捕的63岁的士司机情况稳定。有市民昨日到车祸现场献花，大埔区议会副主席刘勇威说将会约见运输署跟进事件。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报35,335点，上升2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479点，上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3，日元109.7，瑞士法郎0.913，加元1.265，人民币6.483，英镑对美元1.373，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兑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是0.6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18美元，卖出1,805.7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又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天气酷热，而家嘅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1936年，希特拉掌控纳粹德国3年，德国面目全非，纳粹政治宣传功不可没。 他们利用市民对盖世太保的畏惧，散播恐惧，灌输一种每个人都被政权密切监视的意识给所有人。 刚刚走出一战阴霾的德国民众，怎样面对迫在眉睫的二次大战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志》与希望共存，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作为警队的一份子，无论在工作上遇到多困难，我们都会不偏不倚执行职务。 即使查案搜证的过程好像大海捞针，我们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线索。 有市民的支持和协助，我们会继续勇敢无惧，维护法纪，携手灭罪，守护香港。举报罪案请致电警察热线2527-7177。 国剧830，号手就位。 香港政策及研究所创办人叶国华： 喂，叶国华，最近我好注意睇号手就位，剧里边冚唪都讲年轻人，我就可以通过呢一套片咧，去知道我哋国家嘅军事发展，佢嘅中间嘅各种汗水同泪水嘅故事。 晚晚睇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号手就位。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仲喺呢个暑假，不过都接近尾声啦。8月24号，咁通常咧暑假嘅尾声嘅时候咧，大家都差唔多要将个心收拾翻嚟啦吓，学生哥们啊，或者啲家长们啊，咁集中翻呢个情绪，让小朋友一路咧就系再适应翻。去翻学嘅呢个嘅时间，嗰、那个心态咁样，有啲咩未做好，包括功课啊，或者校服嗰啲，可能系唔啱身咧，都要喺最 最蚊尾嘅时间啦，而家冲刺嘅时间咧，就快啲搞掂佢啦吓。有时咧真系忙起上嚟咧，咩都唔记得咗啊，先至醒起啊，系咁，又或者对鞋会唔会唔啱着咧，亦都要去再同佢睇睇啦。呢啲就讲紧你小朋友成长嘅阶段嘅时候。即过咗个暑假咧，就即系好似系大个咗好多咁，因为佢哋喺发育年龄嘅阶段，咁去到咁上下定啲嘅时候又唔同。但系每一个阶段总有一啲嘅你要去悉心去谂一谂点样去做嘅嘢嘅时候，就唔会系空闲住嘅。太空闲咧又唔系几好，人咧都系中意做嘢嘅嗬。太空闲嘅时候咧，就系喺你好忙嘅时候咧，你就会话：哎呀攰死啦！啊，俾我唞下好啦，唞都冇时间唞啊咁。当你好多时间嘅时候咧，你又会觉得好闷。人就系咁啊，即系好似天气咁，冻又话冻。热又话热啊！今日咧就系28度嘅温度，现时吓最高去到32度，暂时未有呢个即系酷热嘅警告。不过预告星期四嘅时候咧，礼拜四咧就天气酷热嘅。现时时间5:39啊！今日系8月24号，农历系7月17日啊！好多人唱过刚才的版本，徐小明啊。 翻忆旧往昔青葱， 谁细数着那小风波，往事就似风中响起一首老 那些老歌，每遇到苦恼事，不知不觉口里哼这歌。 心境已是改变多， 偏偏记住那些老歌，载着往昔岁月，破歌古舞跨过坎坷。 温馨故事，温馨老歌，唱着但记欢笑多，每段往事仿佛都变过旅歌。风雨中 唱着这歌， 小风波 记忆清楚， 往日知 爱之火都因这歌。 一阙歌 化做爱火， 多艰苦 放声高歌，心里平安乐。 想起你便哼句歌，歌曲故事真太多。那日我生日，空中给我点唱这歌。 青葱的岁月不老歌，开心故事不怕多。那日转分几年，空中给你点播这歌。几多快乐，几多痛楚，每段下在歌里边，唱着唱着，仿佛心里轻按摩。 风雨中 唱着这歌， 小风波 记忆清楚， 往日思 爱之火都因这歌。安摩 风雨中 唱着这歌， 小风波 记忆清楚， 往日思 爱之火都因这歌。 一阙歌 化做爱火， 多艰苦 放声高歌， 勉励我 唱这歌，歌声心里轻安摩。 唱歌咧都可以怡情养性啊，喺呢个陶醉音乐当中，自己轻哼啊歌曲，可以练下声，有一种好嗰种个唔系咁压迫嗰种感觉啦。所谓音乐都可以即系陶冶性情就咁啦，中意听啊或者中意唱咧都唔错。即系所以卡拉 OK 啊咁都系好多人中意，就系想又唔系叫做表演嘅，系如果你中意唱一下。是或者喜欢跳舞那些呢都是可以抒发身心开心 的其中一个方法了。听歌都是一种享受来的。刚刚那首呢就是来自欧瑞强和关谷英合作的一首叫做一首老歌。听歌或者是你跟自己培养一种嗜好呢都是一个养生之道。咁呢排呢我哋听崔博士呢都讲好多好多个养生之道。希望你可以呢就是在这个分途当中会影响着你，无论或者你喜欢去绘画又好，去欣赏画都好，给自己一个这样的嗜好的时候呢，你是有一个专注一个目标的时候呢又不同一点的。做人最重要就是有这个目标嘛。有时候没有目标的时候茫茫然都不知道怎样呢，是那种个感觉不是很实在的嘛。等于或者你落街买东西去买餸，你有个目标啊，我买些什么餸啊，今餐煮些什么。有些时候就是当你茫无头绪的时候，没有灵感啊，啊煮什么好呢，买什么好呢的时候呢，个心不安的。所以任何情况之下，无论你做什么都好，有个目标呢你是能够是达得到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是好像一切都顺一点顺遂一点这样。记住都是了，给自己一个目标，初头不识的什么都不识的，但原来慢慢一步一步一步的时候呢，你发觉呢、原来这个都不错、好彩那时听哪个介绍啫。今天呢崔博士呢就会继续这个养生，就是讲苏东坡的养生之道。苏东坡大家都熟悉这个人物，他真是集很多的名家于一身，是又懂得养生的，就是他又是医学又得啦，又文学又得啦，同埋个人都是相当之乐观的，所以他的养生之道是值得大家参考啊。 漫步绿野，春风恶

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3%。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8月24号星期二呢、这个朝头早喺钱佩卿身边咧，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少汉。早晨啊，崔博士。 阿健早晨，大家早晨。 咁嗰个金句咧，就请阿崔博士又讲一讲啊。 中华艺术博而深，绘画而情。论养生 系啦，呢排去到讲养生就讲紧苏东坡嘅养生之道啊。咁上个星期咧就讲咗养生之道嘅思想系点啦。咁啊，今次开始你就话讲啲具体嘅方法。 系啦，佢嘅养生之术同埋一啲具体方法。 啊，咁啊，具体方法有啲乜嘢咧吓？ 我喺一篇文章入边咧就睇到有6点。 系。 咁我今日讲3点先。 系，好，嗰3点系点样样嘅咧？ 第一，随缘放旷，积极融入环境。第二，清心戒欲，抱神以静。第三，调和五味，不忌野食。 嗯，咁啊，逐点听你解释先。第一就话随缘放旷，积极融入环境。咁啊，大概嘅意思都知嘅。 系啦，嗱，苏东坡咧用8个字形容佢自己嘅本性： 任性逍遥，随缘放旷。咁放旷系点解咧？嗬？ 啊，放旷咧就系话佢自己。无论身处任何的环境，都能够保持豁达的心境和积极的心态。 嗯， 举例，他62岁才被贬去海南，你想想他所受到的身心折磨肯定是非比寻常的。 是啊， 如果不是他有坚强的意志和豁达的心态，一定难以应付出现这种巨变的。 他就是放开胸怀去接受、 啊、就是他所说的随缘放旷、 嗯、 至于随缘还有另一个层面的体会，他呢没有说因为海南的文教水平低落而看低了当地的人士的，反而呢他随遇而安，积极适应当地的风土人情，广结善缘，从而扩阔了自己的社交圈子。 啊，即是好像现在的人移民这样，如果你移民得去那里，你就要投入当地的生活才行，是吗？ 这个绝对正确了。以苏东坡为例，他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纾解自己郁闷的心情，同时也可以结识多了朋友，解决了很多生活起居上面的实际困难。你说过移民，我想都啱用的 了。 事实上中医学都认为情志长久不舒，即是屈住就可以引起疾病的、因此我们调控情志对于防病养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大家要记住一下，要心境开朗，胸怀广阔这样。好了，第二点就是清心戒欲，抱神以静。戒欲的意思是不是包括了食和色呢？ 食色性也啦，这些苏东坡后生的时候肯定离不开声色口腹之欲的了、直至到被贬到海南之后才真正实践清心寡欲的生活，当中固然有逼不得已的客观因素。 是因为可能喂那时这么多年前，成千年前荒芜之地没东西提供啊， 想说去清流喝下酒都找不到了，是不是？不过都有主观的体悟的。他在海南所写的《论管仲》中就是这样讲： 养生者不过慎起居饮食，节声色而已。 之后他真是身体力行，在被贬海南的期间，他的确实践了 清心戒欲，抱神以静。 这种养生之道，他在海南所写的诗文里面很多次显示了他这样做的。 终日默坐以守黄钟，真游有皇庭，闭目遇两景。 嗱，呢啲咧都系写出佢静坐观赏、抱神养气嘅养生方法。 嗯，咁呢一种咪即系好似 靜觀的減壓方法 啊，食嘢或錢。現代心理學咧，的確時時咧而家提出有靜觀嘅呢啲方法嘅。 係 嗱，我自己咧就對現代心理學嘅認識好有限，甚至係門外漢添。但係覺得蘇東坡呢啲養生方法同心理學嘅靜觀減壓啊，或者靜觀認知治療，真係有啲似嘅噃。 嗯， 假如大家有興趣想了解比較多啲靜觀嘅內容咧。我推介一本由香港心理卫生会编著的，有好多作者，包括有精神科医生、临床心理学家、中医师、营养师、书法家、表达艺术治疗师和社工等等写的一本书，书名就叫做《365天减压秘笈》，里面有一篇由注册临床心理学家曹允之博士写的《静观与反刍思想》， 嗯， 可以咧，俾大家参考嘅。 咁我知道其实咧，呢本书咁多人写咧，其中一个咧就崔博士你有份嘅。咁你就讲咗你嘅减压方法啦，系咪？ 系嘅，从中医角度啦。 系，咁其实又怪之你系推介啦，因为集咁多个专业人士写佢嘅减压方法咧，我哋可以借镜噶吓。 系啦，我哋现代人生活真系好多压力。 嗯， 咁咧喺唔同嘅角度、唔同嘅层面咧。我哋都應該咧嘗試下用一啲減壓嘅方法嚟舒緩咗我哋嘅情緒。 係咁啊，多謝你嘅推介先嚇。嗱，咁第三點叫做調和五味，不忌嘢食，係咪即係咩都食咧嚇？ 你係講得啱啦。嗱，蘇東坡喺海南期間，由於糧食供應不足啊，當地嘅人長期處於一啲營養不良嘅狀態。佢曾經咧係咁樣形容啲海南嘅人： 人饑體瘦。貌渠， 嗱，即系话咧，当地嘅人成日咧都挨饿嘅，身体比较偏瘦弱，同埋咧面口都唔系好好睇啦。 嗯，一定系没精打采啦，系嘛？ 系啦，冇神采啊。 系， 咁佢觉得自己都唔例外。 系， 佢又曾经咁讲噶： 淡以至难得肉食，五日一件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 啊！你睇啊，真系好似冇啖好食咁，五日先有豬肉食，十日先食下雞。 系， 仲有啊，佢眼見嗰度啲人啊， 土人頓頓食薯糊，箭耳黃鼠燒蝙蝠。 嗱，佢見到嗰度啲人咧，都係啲野味啊，或者咧一啲比較低賤啲嘅食物咧，都係咁食啦。 嗯， 所以佢就入鄉隨俗，克服咗自己嘅心理障礙，就跟隨住啲海南人食咩咧？食蝙蝠啊，食田鼠啊，食琴渠肉啊，嚟補充蛋白質同埋脂肪嘅。 嗯，不過講緊都成千幾年前啊，即係嗰陣時係咁食啦嚇。 係啊， 而家現代人應該極少噶啦嚇，有都唔好食添啦嗬。 苏东坡本身是一个很喜欢吃东西的人，他在这种环境之下亦都不忘享受美食、曾经这样写过诗来讲的： 甲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带糟，盖醉物之郁美，以养吾之老号。 你想想他那些花甲，即是那些蚬那类，半熟就用来送走了、蟹呢煮下就这样吃了， 即是不等他熟、 即是他为食嘛，心急想吃，我估他。另外他不只吃这些东西，蔬果啊样样他都兼收并蓄，什么都吃的、譬如说大头菜叫做蔓青、露腹即是萝卜、苦齐菜，咁呢啲野菜啦，同埋一啲荔枝啊、金啊、柠檬啊呢啲热带水果，都系佢成日食嘅嘢嚟嘅。 嗯，咁可能咧，人喺你冇乜嘢食嘅时候，你都冇得拣啦，咁啊嚟饥不择食咯，系嘛？ 不过有一样嘢要提出，就讲到啲野味啦。 系 苏东坡当时就系受到客观环境嘅影响，为咗生存，甚至咧去到饥不择食嘅地步啦。 嗯， 实在系无可厚非嘅。不过，从翻现代医学嘅观点睇，喺佢嘅食谱入边有啲食物咧，真系不敢苟同啊！ 嗯， 特别系嗰啲野味，譬如蝙蝠啊、田鼠啊，呢啲随时咧会引起不知名嘅病原体嘅感染，甚至可能引发一啲严重嘅疫症啊！ 系啊， 嗱，譬如我哋近年睇翻啦，沙士即系非典型肺炎啦，同埋而家正在咧肆虐紧嘅新冠肺炎等等， 嗯， 医学界都怀疑个源头可能同人类食野味系有关噶噃， 所以咧，其实就千祈唔好啦，因为自己健康都好紧要啊嘛，嗬。 旅游自己的健康啊，同埋咧你身边人的健康啦，系咪啊？都要关心嘅。 系，好啦，咁啊，讲完咗呢个具体啲嘅养生嘅方法嘅头三点，另外嗰三点就下次会同大家继续讲啦。好啦，呢个时候讲翻下啲都系养生汤水嘅嘢。咁啊，今日啲咩介绍咧？ 介绍一条杂菜豆腐羹，四个人量嘅个材料咧，有我哋头先提过嘅苏东坡食过嘅万青，即系大头菜啦， 系 200克，同埋咧。芦苣啊，即白萝卜又是200克， 嗯， 同埋一啲齐菜200克，三样嘢啦，大头菜、白萝卜同埋齐菜各200克，仲有咧生姜10克，同埋嫩豆腐2块，豆腐咧厚下嘅。我再提一次啦，大头菜、白萝卜、齐菜各200克。嗱，你话齐菜未必买到啊，清明前后咧就容易买到啲嘅，你可以买燕菜嚟代替嘅。 系 生姜10克，嫩豆腐2块。 咁点整咧？ 洗净材料啦，大头菜咧切咗个头尾啊，白萝卜咧就系削晒啲皮，咁啊齐菜咧就去啲须根，全部材料咧就切粒，用百碗水用猛火煲滚咗先，再收慢个火煲20分钟左右，最后咧加埋啲豆腐落去，咁再煲多10分钟就搞掂噶啦。 系啊，唔知个味道点样样啦，即系清清地嘅应该可吓。 啊，清清地嘅，但你话你中意嘅，你可以加少猪肉啦，又或者加啲鱼肉落去都得嘅。 嗯，咁呢个汤羹嘅功效系点咧？ 嗱，大头菜咧开胃消食、解毒消肿；白萝卜清热化痰、益胃消食；齐菜凉血止血、清热利尿；生姜发汗解表、温中止呕解毒。豆腐益气和中，生津润燥，清热解毒。 嗯， 夹埋晒啦，呢啲材料就可以咧开胃消食，清热解毒啦。 系几好咁啊！大家可以咧就系照板煮碗煮下呢个汤羹啊，同埋都唔系太复杂啦，呢个整法， 而且好有益添嘅。 系好啦，临尾咧就小贴士，会唔会都系继续讲翻苏东坡嘅啦？嗬， 系啦，大家都知道苏东坡咧系一个美食家嚟噶嘛。 嗯， 但系因为咧佢仕途不如意啊。成日被贬，去到一啲偏远地区，好似惠州啊、海南等地。不过咧，好彩佢性格豁达，同埋咧好容易适应环境啊。 嗯， 就排除咗食物供应不足同埋选择有限嘅限制，就地取材， 系 不断研发各种各样嘅菜肴啊。可以话如己如人啊，自己有得食啊，又可以请人食，而且咧可以造福后人添。 咁啊系啊，我哋如果去睇食菜谱咧，好多都用咗苏东坡嘅名噶嘛，系嘛？ 系啦，嗱，譬如话有东坡肉啦，即系啲红烧猪肉啦， 系 东坡鱼啦，用啲白菜捆葱白嚟煮你鱼嘅， 嗯， 仲有一个东坡羹。嗱，我哋今日介绍嘅汤水杂菜豆腐羹，就系参考咗咧佢嘅东坡羹嘅， 嗯， 入边有个蔬菜就叫万青，又叫无青， 即系大头菜嘛， 即系大头菜啦， 吓。 呢、这个大头菜咧就系苦味甘辛平性，佢有开胃消食下气嘅作用，就适合咧有啲咧食欲不振啊冇胃口，同埋咧成日顶住个胃肚胀，或者咧有啲黄疸啊嘅人士食用嘅， 系、 亦可以咧，大家都知道咧，大头菜又可以腌咗嘛，变咗一啲咸菜嚟食用嘅，好多时候咧攞啲大头菜嚟蒸下皖鱼咧都好野味，好好食嘅。而且它有强化肝脏的功能和帮助消化的作用的。 嗯，这个都是很好的贴士下。那么不谢谢崔博士的好介绍。下个礼拜呢就崔博士会再继续介绍养生方法的另外那三个具体的方法。 对。 嗯，那么大家可以随时上我们香港电台网页重温这几集或者之前那些的。那就是3w.rthk.hk 香港电台15台。好了，临尾的时候呢都有一只歌要听的。当时呢排咧，崔博士咧都有呢个推介嘅做法啦吓，觉得啊边首歌啱今日所讲嘅内容咧就相得益彰。 因为我睇到苏东坡嘅生平啊，起起落落，但系仍然佢能够保持豁达嘅心境，勇往直前。于是我就谂起一只李隆基唱嘅《路直路弯》啦。 嗱，佢几句歌词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吓。路直路弯，轻卷过百万山，傲慢在攀。不顾风雨未散，扬长独去到天边窥探，从未介意冷与冷，千里山水挂腰间。 哎，你讲到天边，我就想起海南岛有个天涯海角啦、 啊。 可能苏东坡都去过那里都不定。 这首歌呢就很配合、哦。也都比喻其实人生呢很多时边有咁顺遂的。有路直有路弯的时候，我们继续用一个胸襟广阔的心情去开怀地向前去。 好像苏东坡一样就啱啦。 路直路弯，唔该晒，下星期二见，拜拜。 拜拜。 路直路弯，轻卷过百万山，傲慢在攀，不顾风雨未散。扬长独去到天边窥探，从未介意冷与冷，千里山水挂腰间。路直路弯，轻卷过百万山，缘在路间，不再关心聚散。扬长独去再不必轻叹，从未怪你厌了我，只怪路途孤单。千里山水挂腰间，路直路弯，轻卷过百万山，缘在路间，不再关心聚散。扬长独去再不必轻叹，从未怪你厌了我，只怪路途孤单。 路直路弯啊，好容易嘅系左摇右摆去咁去听呢一首歌啊，怡情养性，亦都有啲人生嘅道理喺度。好啦，听日翻嚟咧，我哋就会有雷博士啊，就讲下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期间体能活动不足嘅情况啊。气温咧29度，比起头先系高咗一度嘅。 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话儿要交代。虽然已经是百花开，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 心底里好柔情咁啊，讲声记住啊，路边野花不要采啊，等待你归来啊，邓丽君嘅歌曲，结束我哋今朝清晨赏你节目，听日星期三朝头早清晨赏你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等西方国家加紧从阿富汗的撤离行动。美国五角大楼表示，过去24小时从喀布尔机场撤走16000人。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说，连日撤走的人之中包括几千个美国公民和数以千计曾经替美军工作已经申请特殊移民签证的阿富汗人，以及其他面临塔利班攻击风险的阿富汗人。他们过往在非政府组织工作，从事传媒或其他工作。柯比又说，焦点仍然是在8月31日美国撤军限期前完成疏散工作。美国五角大楼表示，在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全面批准辉瑞 BioNTech 新冠疫苗后，军方准备强制要求所有军人，包括现役和预备役部队，接种新冠疫苗。发言人柯比说，国防部准备发出更新指引，以尽快完成全军接种，预计在未来几日提供完成疫苗接种的时间表。港澳办副主任黄柳权率领的宣港团出席立法会有关“十四五”规划的讲座。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说，相信议员获益良多，有助日后向特区政府建言献策，如果有需要，将来会再安排类似交流。多名建制派议员认为宣港会别具意义，亦有议员希望尽快通关，俾部分本港专业人士可以先行返内地准备“十四五”规划相关工作。大埔广福道星期日的士撞向安全岛的车祸，一名63岁女伤者昨日早上在屯门医院伤重不治，令到车祸死者增至两人。四名伤者在威尔斯亲王医院留医，包括四岁男童危殆，怀孕五个月的37岁孕妇和51岁女子都情况严重。被捕的63岁的士司机情况稳定。有市民昨日到车祸现场献花，大埔区议会副主席刘勇威表示，将会约见运输署跟进事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天气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24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一名男子三年前被控性侵当年13岁的女，他同串同三名亲人阻止女童出庭和改口供，四个人被高等法院判处3年9个月到6年半不等。法官形容案件是駭人聽聞，形容被告視法律如無物，又批評他們作為至親，不但不保護，還反過來加害事主。留意稍後的特寫環節。 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昨日率領宣港團到港，他說香港對接十四五規劃是要包括理念和思路對接。他之後還到立法會出席十四五規劃的講座，稍後會跟大家講一下詳情。 大埔广福道的士铲上安全岛，两死八伤，其中一个伤者是怀孕五个月的37岁女子，情况严重。医护人员要留意孕妇和胎儿的情况。我们问过妇产科医生，说只有20周的胎儿如果要剖腹取出，基本上是不能存活，最好等到28周。一陣聽下婦產科醫生的講解。 近日有國際影星豁免檢疫在香港的行程和活動備受質疑，醫學會就建議當局應該重新審視相關的豁免安排，而他們對於未來外佣來香港工作安排都提出了一些看法，一陣講下。 美國副總統何錦麗今日會轉到越南訪問，是46年來